交给我的。原本他是应该交给自己的闺女，那个夭折了的小丫头片子的。谁能想到小丫头片子是个偷生鬼呢？想起小丫头片子，心情有点沉重。不知什么时候，东边天空开始泛红，天边的云彩染上了胭脂的颜色，房子、大树、菜地、水塘，在云彩的渲染下，好像画出来的一般，都映着红。树后头的天空最亮，我知道，待会儿太阳就会从那里升起来。我不错眼珠的盯着那块地方，生怕错过了伟大庄严的时刻。这个时刻很难得。很快，树后冒出了一个通红的亮点儿，那应该是太阳的脑门了。太阳的脑门一窜一窜的，窜一下高一点儿，似乎不忍和大地分离。我的眼花了，只是感到一个大鸡蛋黄在上上下下的抖动，跟大树若即若离。日头从院里跑出来，黄狗也跑出来。日头问我在干什么，我说在看出太阳。指着一转脸，没盯住，太阳就跳出了树枝，升上了天空，大地一片金光，连风吹动树叶也带了金属的声音。光明中迎着太阳，沐浴着晨风，我感到自己变得清澈透明，好像能飘起来一样。低头看，黄狗的表情也变得十分神圣。阳光下，它的一双黑眼睛很亮很亮。我觉得，在这样重要的时刻，我得像我爸爸一样，做一首诗，才对得起这为我而升起的太阳。我爸爱写诗，看月亮写诗，看菊花写诗，看卖小金鱼儿的写诗，看人家放风筝还写诗。他画的每幅画上几乎都配着他的诗。现在我看到了太阳的升起，怎能没有诗歌相佐，而让太阳孤寂地上天呢？我对日头说，我要为太阳宫的太阳写诗。日头说，那你就和皇上一样了。我问此话怎讲啊？日头说，这事儿夏家园的夏二知道。夏二说，乾隆有一天冬巡走到这里，正好看见出太阳，望着光芒万丈的大地，皇上跟现在的我一样很感动，做了一首诗，说这里像是太阳宫。后来村里人就在这儿盖了庙，叫太阳宫。我说那个夏二怎什么都知道啊？日头说，夏二念过半年私塾，他们家是书香门第。我说他呀，怕是连三字经也没念过。日头说，有可能。我让日头带我看太阳宫。日头说，我身后就是。我回头看，哪里有什么红墙黄瓦的宫啊，不过是颓废的小院罢了。院子门口有个看不出模样的影壁，露着土坯的内胆，残留的墙皮上画着一棵歪歪扭扭没精打采的树，是不是爸所说的太阳落脚的扶桑也未可知。院门口两棵老榆，房后一株病柳，三间歪斜的平房，一只半埋的破钟， 无一不显露出破败残缺。我说皇上的庙应该有琉璃瓦，比如雍和宫，黄灿灿，一大片屋顶，那才应该叫太阳宫。日头说，他不知道什么叫琉璃瓦，他从来也没见过琉璃瓦。太阳宫不是皇上的庙，是他们村里自己盖的庙。每年二月初一，太阳过生日，有人过来烧几炷香，仅此而已。我说，太阳比皇佑还可怜，那么大的名声，住这么个小地方，委屈了。日头说，比土地庙好多了，我们村的土地庙还没有我膝盖高呢。走进宫门，内里比外头还荒凉，草有半人高，地上堆着渣土、垃圾、粪屎，一条腐烂了的长虫横沉在台阶上，被一群蚂蚁包围着。三间小屋的房顶露了天儿，北墙有二尺高的土台子，上头坐着四个缺胳膊少腿的神像，神像泥皮脱落，面部塌陷，粗糙拙劣，无法打眼儿。我问，四个人是谁呀？日头说，夏二说过，是日月水火四个老爷。又是夏二。我说，太阳宫一个太阳就够了，那三个跑这儿凑什么热闹啊？日头说，大概是怕太阳一个人闷得慌，来作伴的。我分不清四个老爷中哪一个是太阳神，太阳神才应该是这座殿宇的主人。日头说，他也不知道哪个是，村里人也没谁说得清。我对太阳的宫殿十分失望，他打破了我对宫的认知和憧憬。破烂的太阳宫坚定了我要让日头见识雍和宫的决心，我一定要他看看真正的宫是怎样的气派，怎样的不同凡响。傻日头，虽然会抓鱼，会编筐，但是认知毕竟有限。早饭后，我和母亲就要回城了。日头搬来昨晚编的筐，果真是很漂亮的元宝筐。筐里装着金黄的倭瓜、黑紫的茄子、紫根野鸡脖韭菜，还有四个花皮的香瓜。蔬菜之外，还有半口的棒子茬儿，二十个柴鸡蛋。哼，这些东西真够我们拿的。二姨夫和日头将我和母亲送到东坝河，路上日头还追问我做的太阳诗，我说下回来了带给他看。日头说等不到下回，他就会跟他爹去戏楼胡同，去雍和宫。曹家爷儿俩看着我们上了三轮车才离开，黄狗追着车跑了很远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《去年天气就亭台》，太阳宫，演播田洪涛。 正月底，二姨夫带着日头来了，专门来看雍和宫的打鬼。曹家爷俩是做了充分 演播田洪涛。 正月底，二姨夫带着日头来了， 专门来看雍和宫的打鬼。曹家爷俩是做了充分准备的，衣裳都是新做的，二姨夫是长黑布棉袍，系着褐色棉布腰带，日头是短打扮，崭新的棉袄棉裤。爷儿俩的头上是两顶一模一样的毡帽，一看便是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方买的。日头的衣裳明显偏大，裤腿儿袖口都挽着，那是二姨的心劲儿。这会儿大穿穿就小了，日头还得长个儿。老张把二姨夫们领到正屋，他们把从太阳宫带来的东西都放到客厅的花砖地上，有羊肉，有一只扑棱着翅膀的老母鸡，有包心儿的大白菜，还有一筐鸡蛋，自然更少不了一捆用二姨棉背心包着的嫩清酒。跟在太阳宫比，二姨夫多了许多的拘谨，搓着两只手站在屋地上，不知怎么待着才合适。妈让他坐，他看了那把香罗店的太师椅，犹豫了半天才把半个屁股搁在椅面上，整个身子显出随时站起来的姿势。日头抄着手站在他爹的椅子后边，看着墙上的四扇屏发呆。四扇屏是老七的画，工笔花鸟，画里牡丹花下的大花猫就是照着我们家的猫画的，惟妙惟肖。无论你站在哪个位置，猫的一双眼睛都盯着你，绝了。日头的嘴张着，眼睛发直，模样傻的不能再傻。我给太阳宫的父子俩端来了茶，北京无玉泰的茉莉香片，那小小的碗盏让二姨夫看了吃惊。他琢磨了半天，到底没有用他那割韭菜的粗手指头捏起那弯弯曲曲的茶碗瓣儿。父子俩说已经吃过了饭，妈问什么饭啊，说是晌午饭，妈就知道了这爷儿俩还没有吃晚饭。妈把他们安排在南屋，南屋是一进大街门的倒座房，平时不住人，有时候爸的学生到家来晚了出不了城门，就在南屋临时凑合一宿。南屋没火，老北京那会儿也没有暖气，都是生洋铁炉子，讲究的按上一节一节的烟囱，一般的是在院子里生了炉子，看火苗旺了再端进来，房里永远弥散着一股呛人的煤烟味儿。那天妈没有给二姨夫生炉子，因为打仗西山门头沟的煤拉不进来，家家户户都是限量供应。在京城滴水成冰的日子里，睡惯了太阳宫热炕的父子俩其难熬程度可想而知。但是老张却说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。老张将曹家父子比喻成傻小子，让我的心里老大不痛快。厨子老王为曹家父子蒸了一锅发糕，做了熬白菜，虽然简单粗粝，倒也热热乎乎。二姨夫和日头都很满足，就在厨房的案板上吃，吃得满头冒汗。老张又多嘴说吃饭冒汗一辈子白干。 我 说老张你贫不贫呢？你的话怎那么多？他们是我妈的客人，也是我的客人。这个老张自己本身也是乡下人，沾个庄捧大地的，进了城十几年，竟然看不起乡下人了，忒势利，我不喜欢他。听说我爸爸领着学生到河北鸡鸣驿写生去了，二姨夫松了一口气。日头说，早知这样应该让他妈也来雍和宫逛逛。二姨夫说，你妈来了，咱家那些鸡呀狗的怎么办呢？日头说，饿他们一两顿也没什么。话是这么说，但是二姨夫看到我那位同父异母的七哥哥，便不再说让日头妈来的话了。父子俩在院里碰到了正回家的老七，当日头知道眼前站立的就是画牡丹花猫的七哥哥时，立刻显出了无限的恭敬和虔诚，朝着老七深深鞠了一躬。老七了解到跟前站的是太阳宫的蔡农，只是点点头就过去了，连个问候的话也没有。看老七不回头的往后院走，我喊道，呆，老七你站住。老七问，什么事啊？仍旧是连头也不回，傲慢的厉害。我说，曹太阳要跟你学画画，人家盼了大半年了。老七慢慢转过身来，也不看满脸期盼的日头，慢条斯理地说，想学画画，考艺专去啊，那是专门学画画的地儿啊，我不带徒弟，我不是往木头上画金龙和玺的画匠。让日头考徐悲鸿的艺专，啊呸，亏他说得出。日头已经听出了老七的揶揄和拒绝，低下头一言不发，拿脚尖搓着地面。我想他心里一定很失望很难过。我没想到平时老七跟我没大没小的，任着我欺负和摆布，却不知他对乡下人还会这样端架子耍派头，冷落了客人，让我好没面子。最失落的应该是日头，本来兴冲冲想着跟神一样的老七讨教画艺的，却不想热脸碰了个冷屁股，让我以后再怎么跟他谈论老七和他的画啊。不想日头抬起头看了我一眼，淡淡一笑说，七哥哥今天累了。我跟妈说，您说这个老七他怎么是个这样的人呢？妈只有像日头一样的笑笑，他是老七的继母，继母就是后妈，后妈能对前房的儿子说什么呀？什么也不能说。看起来我们家只有我和母亲视曹家人为亲戚，别人谁也没进入角色，难怪平时二姨父不愿意上我们家来。我觉着人得将心比心，夏天我到太阳宫去，曹家全家实打实的待成，让我挑不出一点儿的不好。现在人家到了我这儿，我们就拿熬白菜对付人家，拿风凉话挖苦人家，我都替我妈害臊，下回还怎么去太阳宫啊？嗯，好像妈不在乎这个，妈有妈的招数。我看见她偷偷塞给日头10块大洋，让日头想吃什么到外头买什么。10块大洋真不少啊，